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这是我们2018年的口号哈，继我们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推出不同的口号之后呢，2019年我们又在期待全新的口号。我知道这个智慧来源于民间哈，民间好吧。那电波那一端的你，如果对于我们2019年汽车音乐会有什么特别好的口号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一下哈，告知一下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当然，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呢，也是当仁不让啊，来发挥你们的智慧和才能吧。习惯有你，还有妞妞、曹操、大叔，大叔好久不见哈。曹操最近好像不是特别忙，每天如约而至哈。谢谢你的支持，你的老朋友，还有瑶瑶妈妈，还有这是田大腕，对，还有谁呢？继续来发位置吧。字母妹妹，刚刚呢是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家族二群呢，子弹穿过玫瑰，小呆猪，龙哥，还有李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好久不见。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18号，好日子，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2018年10月18号哈，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的全新科技，汽车的高清摄像头。未来的汽车呢，很可能用高清摄像头取代后视镜哦。其实早在几年之前的国际车展上，新的概念车就已经有无后视镜的设计了。但由于美国法规规定，无后视镜的车不能合法上路，所以这种设计才被迫夭折了。那如今呢，法系车呢也开始玩起这种无后视镜的这个汽车科技了。后视镜呢被高清摄像头所替代。后方的这个画面呢被传输到中央的触摸屏。虽然美国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但是欧洲国家还是很懂创新的，这种设计有望在道路上合法使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揭晓2018年度第4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一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林卡李秀。 第19名， 汪苏泷一笑倾城。 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 第18名， 傅颖 My Cup of Tea。 Now you see the light， 期待我能相信 Be your cup of tea。 第17名， 牛奶咖啡快乐星猫。 我是一只猫，

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一趟环保，轻装出行。 正在直播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一档为你量身定做汽车音乐的节目，汽车音乐会。欢迎来到三点水那个会哈，汇聚汇集的会。好了，问候一下刚刚在我们的官微上来刷存在的新朋友哈，老朋友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还有说句心里话许健的 JC 呀、啊、还有易子鱼呀、啊、就不点你们的名字了哈。 你不是已经点过了吗？ 啊，好，新朋友 Messing 你好 ，Sasa， 请问汽车音乐会的榜单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听我们节目就好了，这是我们的这个版权哈，对不对？开玩笑哈，以前在我们的这个官微上面是有这个榜单推送的，但是呢，推送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干脆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上这些歌曲。如果想知道我们哪些好歌，每天来如约而至，听两个小时节目就好了。好了，还有新朋友，这是。西小贝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了，话音刚落又有新朋友来了，真粉里的虫。好了，还有新朋友，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继续回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请傅颖带来这首 My Cup of Tea， 上周第二十三名，本周第十八位。 逐渐落趋势，流入 Cookies 的成员之一傅颖独立发展之后呢，走清纯少女路线，给我们带来这首 My Cup of Tea， 就描述的好像喝茶就像是谈恋爱一样的感觉。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品完了茶，再来尝一下牛奶咖啡的味道吧。牛奶咖啡给我们带来这首摇滚曲风的作品《快乐星猫》，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One, two, three, go！成长概念的快乐星猫本来不是专辑当中的歌曲，不过甜腻的唱腔给了牛奶咖啡的歌迷又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了。相信无论是打榜还是卖彩铃，这首歌曲的功效都是毋庸置疑的。牛奶咖啡的快乐星猫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1位，来到第17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am, Miami or Timbuktu. 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cle's monkey ran away from the z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this all means? What happens if I go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I'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but it's turning into the floor. Ooh, when I'm born.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2度。今天本市高空依然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早晨气温低，需注意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尚雯婕近日在自己微博晒出一张与姚明的合照，并配文称，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乡，好可爱的巨人啊。照片中他身着黑色外套站在姚明身边，姚明西服笔挺，背手站立，两人抿嘴微笑，十分可爱。继续来关注，创作型歌手陈雅森在10月16号推出新歌《寂寞的夜，寂寞的黑》，抚慰都市人孤独寂寞的心灵。陈雅森的声音干净饱满，在缓缓的略带惆怅的旋律中吟唱，感染力和情绪渐渐到达顶峰，仿佛经历着歌中主人公所经历的故事。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 Lady Gaga 与布拉德利·库珀合作的 A Star Is Born 在上榜首周空降榜首，这是 Lady Gaga 第5次在公告牌专辑榜中登顶，而对于库珀来说，这是他个人的第一次夺冠。据统计，这张唱片在全美上市第一周的总销量大约在23万1000张，是美国唱片市场最近3年半中单周销量最高的原声唱片，其中有16万2000张来自于传统专辑渠道。一个明星的诞生 A Star Is Born 是 Lady Gaga 与布拉德利·库珀合作的同名电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北皋桥北侧、北皋桥南侧到五元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Natasha Bedingfield Pocket Full of Sunshine。 第14名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马。 第13名 王俊凯王源明天你好。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第12名 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 第11名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自 Felix、Freddy 还有 Line 的这首《Shine》采光熠熠。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15位。Felix 还有 Freddy 呢，都是德国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音乐制作人和 DJ， 他们的音乐就是标准的 Don't Start 这样的重低音敲击你的耳膜。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即便上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这首歌呢，源自于他的大热时代，一个很纯真的年代。萧亚轩也是在当时开启了劲歌热舞的模式，带你感受年轻的活力和朝气。《幸福的地图》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16位，来到第14位次。 我存在只为了你的爱， 细细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被祝福后的阻塞，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

个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 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这首歌曲唱得太有味道。张信哲阿哲在这首歌曲当中此情可待的深情呐喊，高亢的声线，还有悲情的歌词，赢得了很多歌迷的喜爱，更是唱出你的内心世界，是不是有没有？ 我说别怕我伤心。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张信哲别怕我伤心。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不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服。去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上我需要征上，只要你愿等被驯服的想住在你脚 开。看呀，蔡健雅的被驯服的想，伴着紧张急促的开场音乐，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惶恐还有压迫感，就像是行走在世间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一颗无处安放的心。蔡健雅用自己独特的演唱方式向听众诠释了被驯服的无奈和痛苦。上周第21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11位次。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也稍作休息，待会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你不要走开。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1987年，著名词作家阎肃、曲作家姚明创作歌曲《故乡是北京》。在难忘1988中央电视台晚会上，李谷一把这首京腔京味的作品奉献给10000电视观众，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著名曲作家姚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写这首歌是因为当时有朋友建议可以试试从京剧的角度创作歌曲，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Said our hustle's work is never through. We're making it 'cause we're making moves. The only thing we know how to do. Said it's the only thing we know how to do. Work hard, play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 We work hard, play hard. Keep partying like it's your job. Work hard, play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 We work hard, play hard. Keep partying like it's your job. Just mop it. Show these gangsters how you pop lock it. Don't care what you got in your pocket. I peep the way that you rockin'. Flip that thang thang. Girl, stop it. When I just bang bang and pop it. While the club crowd are just watching you work it out. Got a gang of cash and it's going all on the ball. And it's going fast 'cause I feel like a superstar. And you may not have it, I might have just broke the law. It's your turn to grab it. Now make this whole thing yours. Looking buff and all my people with my trust. Holding down for my city. If they're asking you, I'm not guilty. Only thing that I'm guilty of is making you rock with me. Work it out. Got a gang of cash and it's going all on the ball. And it's going fast 'cause I feel like a superstar. And you may not have it, I might have just broke the law. It's your turn to grab it and I make this whole thing yours. Now work it out. 我们又听到了著名的 DJ， 也是法国殿堂级的 DJ David Guetta， 还有 Nero Akon 共同带来的这首 Play Hard。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北京最美的赏红叶的地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啦，今天赏红叶去哪里呢？来给你推荐的是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云蒙山名胜风景区啊，很广啊，很大呀、啊， 可供游人观赏的红叶面积达23000余亩，主要观赏的树种呢有五角枫、黄芦、火炬等等。这里呢还有白龙潭的风景名胜区，红叶面积呢是5000亩，还有古北口的司马台风景名胜区有10000亩的红叶可供游人来观赏，预计到10月20号左右将陆续泛红，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了。自然景观十分的优美，素有北方小黄山的美誉。那云蒙林海呢，其实更为黄山所不及的。推荐理由是：山势耸拔，沟壑切割幽深，奇峰异石多姿，飞瀑流泉遍布，云雾变幻莫测，林木花草芬芳。最佳观赏期就是10月的中下旬到11月的中旬，开放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怎么走呢？自驾线路从三元桥向东北方向行驶，直到怀柔区，之后呢沿金峰公路向北行驶10分钟，经过怀柔的雁栖湖，再往北25公里即可到达。啊，正是红叶观赏假期哈、给你介绍了这么多的好地方，赶快计划走起吧，就快到周末了。这个周末天儿还不错，北京还没有那么的冷，赶快走吧。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太应景了，来自薛之谦的黄色枫叶。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黄色枫叶曲调凄美婉转，歌词意境悠长，编曲的后期呢也依照原作的意境赋予了这首歌曲很大的空间和格局。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应景的黄色枫叶。 桥过水流深处，屋外有一片枫树林，战火硝烟弥漫，过了今夜我要远行。摘下黄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我答应你会回来，当黄色枫叶再开成海。秋风掠过战场，真爱的人两散，我握着希望冲出重围。我知道当鲜血慢慢渐透了期待，利剑刺入胸口，视线逐渐模糊，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你挥动万里千丝线，我随着你的眉沦陷。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硝烟，来见我最后一面。黄色枫叶，证明我在秋天离开。我答应你会回来，当黄色枫叶再开成海。秋风掠过战场，深爱的人两散，我握着希望冲出重围。我知道你的眼泪早已流成海，鲜血慢慢渐透了期待，利剑刺入胸口，视线逐渐模糊，为何还能看见你容颜。你挥动万里千丝线，我随着你的眉沦陷。那片黄色枫叶飘入硝烟，来见我最后一面。我仿佛可以看见那片枫树海，看见你还在树下守着爱。我要飞过万水千山回到你身边，哪怕只能再说声再见。眼泪在闭上双眼之前和渐处的血凝结，那片黄色枫叶 过人间，来到了我的身边，好想再好好看你一眼，在和孟波堂前。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Rejection、 Hey I Just Met You、 陶喆、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 够、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欢迎进场后汽车音乐会。好了，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这个时节呢，这个环节呢，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就是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那种在赛场上驰骋的感觉，拉风的感觉。那今天呢，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听听容祖儿的《另眼相看》。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再进入，为着做密友，前事亦就够，但待遇尚未及你的够，像未下毒酒，谁可我望走，留到小剑给我走。靠实力搏，显得娇美欲滴。 Most 一个奇迹。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街头徘徊，下雨是为你撑伞，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如果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是真的满意。小星星挂在那天上反光明，我已经决定要爱你，就不会轻易放弃。海上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能够在一起，我还是为你担心。 小星星，淡淡的哼唱，淡淡的弹琴，带我们进入到童话世界当中。 都有一颗小星星， 是吗？我们心里都有一颗小星星。好了，继续来分享萧亚轩的《狂想曲》。此曲作者呢是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曲中呢加入电子环绕的音场效果。描述的就是女孩遇上爱情之后的触动，那种被小鹿撞倒的感觉，像小鹿在撞的感觉。萧亚轩狂想曲。 在最路口跟你分离，人心里排成变成你，你的隐形眼睛还是心跳暂停，我已经在想你。 让你上瘾。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2度。今天本市高空依然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适合开展户外活动。早晨气温低，需注意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文博会的消息。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近日，文博会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今年文博会的相关内容。据介绍，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设在三元桥老国展，共设20个主题展区，包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前沿展区、京津冀文化协同创新展区、西山永定河文化展区、新闻出版与广播电影电视展区等等。今年的文博会上将全景展现中轴线主要节点、景山、太庙、天坛等一批高等级文物腾退，强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深厚底蕴，以及海淀区的三山五园、昌平区的白福泉遗址、通州区的大运河古茂等，这些都将为观众带来震撼视觉体验。说完文博会，再来关注茶博会。第10届北京国际茶叶及茶艺博览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三元桥老国展举办。本次茶博会将有30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企业参与，6大茶类、茶具、紫砂、茶工艺品等上万种展品将在现场展出。市民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大邑普洱、西湖龙井、小青柑等诸多好茶。本届茶博会免费对市民开放。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适度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Power. I got that power. ballet. I done made that melee on my way to that ballet. Used to have a piggy bank, but now I got that bigger bank. Who cares what the haters say? They hate on me 'cause I'm doing what they can. I stay on that hustle. I flex that mental muscle. Pay to bust your bubble. I'm on that other level. I'ma take it higher and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I stay on fire, fire. Keep burning like that fire. Power. I got that power. I got that power. I got that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Yes, y'all. Feeling funky, fresh, y'all. Work to be the best, y'all. Work good under pressure, y'all. Been through all that stress, y'all. Get this off my chest, y'all. Made it out in projects with this project. That's progress, y'all. I did it for my mama. I told her when I was younger that I'ma be that number one. Yes, I'll be that number one. I take it higher and higher, higher and higher. I stay on fire, tire. Keep burning like that fire. Fire, fir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only makes you stronger. So I'ma get stronger. Coming like a batarang, batarang. I'm knocking, knocking down the door again, door again. Coming like a batarang, batarang. I'm knocking, knocking down the door again, door again. 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 Justin Bieber 贾老板哈，还有 Will I Am 曲是由 That Power 制作，非常精良哈。刚才我们听到的应该又是 remix 版本的歌曲 MV 呢，拍摄也很震撼哈，加上机器人舞有这种特别的现代感的效应，再给你全方位的震撼。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巫启贤的《太傻》。90年代的一首沧桑的歌曲，《太傻》已经推出就轰动了整个流行乐坛哈。这首歌曲的专辑呢，当时呢也是卖到了将近200万张哈，哇，人气是一时无两哈。巫启贤也因为这首歌曲获奖无数，也成为了这个一线的歌手，实力派的唱将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90年代来回顾这首老歌，巫启贤《太傻》。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底下不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伸缩，错了又错，守住你的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